我是汤伟进，现在是2011年5月5号。录这段声音最主要是因为这几天呢，这个新闻很大的就是关中考试院院长关中的女儿呢，可能是轻生或是现在原因还不太明齁，但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中国时报有一篇提到说她在她的部落格上呢有留了一句话呢叫做落，落就是掉下来的那个落，然后是一种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齁，那她的部落格的文字呢也有一点点怪怪的齁，就是好像可以描写出她的心情齁。那我录这段声音最主要就是说，以前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呢，学校曾经特别告诉我们老师要特别注意学生的状态。如果学生有告诉你说，他要自杀了，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说，哎呀，你在开玩笑，那你就赶快去死好了。千万不能讲这样子的话，因为当一个人呢在要自杀之前，他一定会有一些征兆的。那这些征兆，如果我们能够事先察觉的话呢，我们就有机会挽救一条生命的啊。那我录这段声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经验里面看他们在写什么样的字呢，然后呢我们把它学起来，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碰到的时候，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之后，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啊。在他人生最难过的一个时间点上呢拉他一把，那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救人一命啊。也因此呢我录了这一段声音呢，就是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保持一颗随时在学习的这样的心，然后我们看了这个文章，将来万一有这么一天，我们可以在事情快要发生以前呢，我们就把它侦测出来，然后赶快采取行动，这样子的话呢也许可以挽救一条生命的，因为毕竟生命是蛮可贵的啊。那造成这样的悲剧呢，我想没有人呢愿意说这个社会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那在这件事情上呢，马英九总统很迅速的批准了这个考试院院长关中可以到中国大陆去，我想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中国大陆这一边呢，相对的也做了这样的人道的这种批准啊，这个协助，我想这个代表人呢是比国籍还来得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个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管你是哪一国的国民啊，你可能属于这一个国家，那一个国家在管。但是人本身，人的尊严呢，啊，还有人的这个人权呢，这些其实呢是老天爷或者说神仙啊，或者说上帝呢等等，他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你如果注意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人其实跟所有的动物呢都不一样的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呢这个概念，人并不等于是一种动物的啊。因为你如果想想看，像我本身是属狗啊，那你如果看看狗跟我们人的这种反应呢，你就可以了解呢人跟狗跟这些动物是不太一样的。那你直接简单的把它当成相等呢，这是相当错误的一件事情的。所以有些人会讲说，你看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啊，那就是竞争啊，或是怎么样啊，那争个你争我夺，这样大家拼个高下，然后为了生存。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的。因为我们人基本上并不是动物的。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到一个动物在地上用走的四只脚走，你并不会说哦啊，因为它是这样，所以我也跟着这样做啊，你是不会做这个动作的啊。所以我们在推理的时候要相当谨慎的啊，并不是说哦，我从看到那个万物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也应该这样，这是错的。那这世界上有很多错误的概念呢在散播着。那我录这些声音呢，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人生经验呢传承下去，然后散播对这个世界呢具有正面意义的这一些概念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概念呢，很多观念呢基本上是错的啊。那以讹传讹呢，使一个人呢有了错误的概念啊。例如说常常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什么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啊，地灭。 这个概念也是相当错误的。因为你如果相信了这样子的话呢，你在无形之中呢会被 isolate， 就被隔绝起来，然后呢你就变成别人的奴隶呢，你却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你想想看，如果你愿不愿意跟另外一个很自私的人呢，可能会占你的便宜，随时会占你便宜的人这样子去合作去做一件事情呢，或是做一个生意呢，当然你不愿意的啊。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只有他自己，他找不到别人来帮助他。换句话讲，他没有会失去，在无形之中失去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的，而他自己不知道，他却以为说，我抱持这样的心，那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这句话呢是相当严重的错误的。因为你一旦相信这样以后呢，你就变成你跟这个世界是隔离的，然后你没有办法独立去生存，你只能够在别人的施舍之下去过日子的啊。所以无形之中你变得很穷困，而你却不了解这样子的原因的。所以我们人呢要多认识一些朋友，你才会有机会啊。那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的，因为我记得我的妈妈呢跟我的舅舅都曾经讲过呢，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也就是说，千万不要一直抱着呢自私自利的心态，想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啦等等的这一些，因为这些事情呢，这样的概念呢都是得不偿失的。好，我是汤伟进，我希望听到这些声音档案的人，他们能够了解呢这些道理。尤其是我常常发现有些人，尤其在中下阶层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误以为像这样的概念，就是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好像是真理一样，但是其实它不是的啊，它并不是这样子。那你如果悟性的这样子，你可能呢在无形之中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呢，而却不自知的啊。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事情呢提出来的。好，我是汤伟进，希望这对大家有一点帮助，谢谢。